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今天晚上的书信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第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想再念一次，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什么意思？让你们想一下。为什么使徒保罗会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呢？我想意思一定是包括基督徒今生的日子常常就是不容易过，甚至会受苦受逼迫。如果我们死之后什么都结束都没有，如果只有这一生而已，没有这个来生，没有天堂，没有地，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基督徒就是比众人可怜。因为为了见证耶稣，为了过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会受不同的苦。然后如果我们死的时候什么都结束，哇，我们的日子只有这些苦而已，真可怜。保罗说我们也比非基督徒更可怜，这是因为非基督徒通常就是为自己而活，专心在于他们自己的享受。的确，我们今天经文后面几节，第三十二节就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观念也就是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也是我上个主日正道所讨论的。耶稣在那里也就是这么说，我们或许可以复习一下。耶稣说人为人子为耶稣他们如果因为这样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还有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基督徒，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就是会经验到人恨恶我们，拒绝我们，辱骂我们等。别人不会说我们好，乃是会说我们坏。那么如果没有复活的事，如果我们世界上生命结束的时候什么都结束，那么我们真的可怜。但是有复活的事，基督复活了，基督徒也会复活上天堂。因此耶稣也加上说，当你收到那些逼迫的时候，当那时候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是的，我们基督徒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有复活的事，我们基督徒会复活上天堂。我们靠基督不只在今生有指望，其实在今生上帝也给我们好多不同的祝福，但是常常我们同时就是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了。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应该也包括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至少有的时候活得比较像没有复活的事，意思是说我们太注重今生的事。圣经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么做。 恐怕因为我们太注重今生的事，反而就失去了复活后的事。是的，我们如果一直忙碌好多好多今生的事，而忽略上帝的道，包括一起崇拜和每天有读经祷告生活的话，也不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慢慢离开耶稣了，离开信心，非常危险。我刚才提到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耶稣，耶稣自己的话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不容易，背起十字架就是很痛苦，丧掉生命是非常难的。我们就是想要活得好，要别人说我们好，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跟从耶稣而背起十字架受苦。那么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享受上帝给我们很多世上的祝福，他也就是给我们这些祝福，他也希望我们好好的享受他的恩典。但是呢，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活？我们所注重的是什么？我们每天的目标，每天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常常就是失去那该有的正确的注意力，注重在于跟从耶稣，包括每天与他好好的沟通，就是读经祷告，还有为其他人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罪人需要福音，我们需要上帝拯救我们，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不行了。刚好在我们今天同样的书信经文里面，我们就听到福音。我现在再念一次，这就是在第一到第四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福音是什么？保罗就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拯救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首先基督死了，为什么呢？保罗说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包括我们不够注重属灵的事，不够跟从耶稣，这些罪都在耶稣自己的身上。所以天父上帝看到那么多的罪，一定要处罚耶稣。耶稣都受到了，他替我们受到了，因此我们得救了。我们自己不必，我们自己不会受到那惩罚，已经结束了。耶稣说成了，真的已经成了。好，耶稣死了，然后埋葬了，他真的死了，只有死人会被埋葬了。但是第三天他复活了，耶稣不是死了就被这个死所打败的，他不是被死打败了，不，耶稣真的受到我们受到的惩罚，也死了。但是他接下胜过这死亡，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撒旦，他复活了，他打败这一切我们的仇敌。在复活节起，教会一直唱哈利路亚， 是的，赞美主，基督已经复活了。好，所以耶稣死、埋葬又复活。接下来保罗说，这些都是按照圣经所说的。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上帝很早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只有旧约圣经，还没有新约圣经。他在那时候，上帝已经清楚预言说，从亚当夏娃，他已经开始说，他会差遣弥赛亚来，并且这位弥赛亚就是会为我们的罪死、埋葬，第三天复活。这就是上帝从伊甸园，其实从伊甸园之前的计划。上帝是信实的，他就是完全照着他的应许，透过耶稣的死复活拯救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的经文第五到八节，保罗强调基督真的复活了。那么多不同的人都看到耶稣复活的耶稣，有这么多见证人，这一点也蛮关键。我们的救恩是建立在一个历史事实，拿撒勒人耶稣这一位人，耶稣当然他也是上帝的儿子，他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外真的被钉在一个十字架上受死，然后他的身体真的被拿下来放在坟墓里面，但是他第三天真的身体复活了，给好多人看，证明他真的复活了。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这历史事实，你的救恩就是建立在这完全稳固的事实，不可能改变的事实。那么当保罗谈到我们基督徒的洗礼的时候，他通常也会谈到耶稣死、被埋葬又复活。比如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保罗就说，你们既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基督受死、埋葬、复活都是历史事实，你的洗礼也是个历史事实，并且你这历史事实的洗礼就把你与那耶稣受死复活的历史事实连接起来了，你的救恩是非常稳固了，这些都是改不了的事实，你真的得救了。好，我们如果继续看我们的经文第17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但是呢，基督的确复活了，因此你的信绝对不是徒然，并且你绝对已经没有在你的罪里，你已经完全得了释放。旧约好多地方有很棒的形容上帝如何会借着耶稣除掉我们的罪，或许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在弥迦书第7章，那里说，上帝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残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按照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你已经没有在你的罪里面，基督复活了，你也受洗了，与基督的复活连接了。我们一方面借着洗礼，在信心里我们已经与基督复活了，但是另一方面，按照我们肉身的经验，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当然还没有经验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复活了。但是除非耶稣先回来直接带我们上去，我们有一天身体会死， 但是我们身体的死绝对不是我们的结束，真的有复活的事。我们的经文最后一节第二十节就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先复活的是耶稣基督，但是他不是唯一的会复活，他是睡了之人，就是已经死的基督徒，他是他们出手的果子。意思是说，就像当你看到苹果树的第一颗苹果熟了，你就知道很快其他的苹果肯定也会熟了。同样，因为那出手的果子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所有属于他的人就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死之后有一天我们一定也会复活了，在那时候我们一定会享受上帝在他的恩典里所给我们预备的天上的赏赐。因为有一天真的有这日子，所以甚至现在当我们为基督受逼迫受苦的时候，甚至现在我们就可以欢喜跳跃。我们靠着基督绝对不止在今生有指望，我们绝对不是可怜的。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